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们来聊聊测试这个话题。测试可以保证产品质量，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要做好测试也比较困难，需要克服很多挑战，尤其是持续交付、敏捷开发等新的开发模式为传统软件测试方式带来了更大的时间压力。我们先来看看下面这种熟悉的测试方式都有什么问题。测试人员接到项目后参与需求评审，然后根据需求文档写用例，准备脚本，等开发提测之后正式开始测试，提 bug 回归，测试通过后就结束了，项目交给运维上线之后投入下一个项目，继续重复这样的流程。这样的流程看似没什么错，但有两大问题。一，测试人员非常被动，当需求质量、开发质量较差的时候，测试人员只能被动接受。二，测试又被认为是质量的责任人，如果因为需求质量、开发提测质量差而导致上线延期，大家通常都会首先怪罪测试团队。这些问题在新的开发模式下愈发严重，因为这些新的开发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缩短产品的交付周期，对自动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能够专门留给传统竖井流程中的测试环节的时间越来越短，自然更难保证质量。在极端的情况下，比如在持续部署的模式下，所有的测试都是自动化的，已经完全没有留给测试人员专门进行手工测试的时间了。与此同时，测试的能力和质量又是这些开发模式成功的关键，否则即使可以频繁地构建产品，质量不过关，价值也为零。在我看来，持续交付、发布可靠软件的系统方法这本关于持续交付的经典书籍更像是一本介绍测试的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在快速开发模式的挑战下，测试左移、测试右移就应运而生了。这些测试模式能让测试人员拥有更多的主动权以及更多的时间进行测试。那到底什么是测试左移和测试右移？测试左移和测试右移就是把测试的范围从传统测试的节点中释放出来，向左和向右扩展。向左扩展就是让测试介入代码提测之前的部分，比如扩展到开发阶段，在架构设计时就考虑产品的可测试性，并尽量进行开发自测。另外，测试可以更进一步扩展到需求评审阶段，让测试人员不只是了解需求，更要评估需求的质量，比如分析需求的合理性以及完整性等。类似的，测试右移是让测试介入代码提测以后的部分，比如测试人员在产品上线的过程中利用线上的真实环境测试。另外，产品上线之后，测试人员依然介入，通过线上监控和预警及时发现问题并跟进解决，将影响范围降到最低。这样一来，测试人员不但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测试，还能发现在非生产环境中难以发现的问题。从测试右移的概念中可以看出，它与我们下一篇文章蓝绿红黑灰度发布这些五颜六色的发布到底怎么用中的各种部署模式强相关，所以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与你介绍。而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会与你详细介绍测试左移的原则和实践。在我看来，要做好测试左移有三个基本原则：一、调整团队对测试的态度；二、把测试添加到开发和产品需求步骤中；三、频繁测试、快速测试。接下来我们具体看看这三个原则吧。测试左移原则一：调整团队对测试的态度。调整团队对测试的态度，打破竖井的工作方式，是测试左移的前提。一个有效的办法是按照功能的维度来管理团队，让整个功能团队对产品负责。也就是说，如果产品质量出现问题，不只是测试团队背锅，而是会影响整个团队的绩效。同时让质量问题的直接责任人承担更多的责任，来进一步增强团队成员的责任心。这种利益绑定的办法虽然简单，但非常有效。只不过出现质量问题时，还要记得进行根因分析，以避免再次出现类似问题。另外，还要改变团队成员对测试工作的认知。传统的工作方式中，我们通常会认为发现 bug 是最重要，但其实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更重要的是预防 bug。所以说，在测试左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更聚焦在预防 bug 上。测试左移原则二： 把测试添加到开发和产品需求步骤中。测试向左移的第一步是把测试工作融入到开发步骤中。常用的办法是让测试人员参与到开发阶段的方案设计中，了解开发的实现方式，因为很多开发人员可能只熟悉他负责的那一部分，而测试人员往往会对全局更加了解，所以测试人员要评估改动范围以及是否有遗漏的模块和系统。另外一个比较彻底也更有效的办法是我在第八篇文章中提到的全栈开发。当时我们讨论全栈开发的场景，主要是通过运维团队提供工具和支持，让开发人员尽量参与到运维工作中去。对于测试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让测试团队转型进行工具开发，并更多的去支持专项测试，比如性能测试、安全测试等，通过使能的办法让开发人员完成功能测试，包括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等。说到让开发人员完成部分测试工作，常常会听到很多质疑声。反对者认为测试人员的心理模型跟开发人员不一样，他们更倾向于去找问题，而开发人员面对自己开发的产品，潜意识里就不愿意去找问题。比如他们不愿意专门尝试各种边界输入进行测试，把自己开发的功能搞崩溃，所以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更适合分开。这种观念在十年前瀑布开发模式盛行时就深入人心，我也曾经非常认同，但是在 Facebook 工作了五年之后改变了看法。如果你能够把开发人员的责任界定得很清楚，也就是谁开发的产品谁要保证质量，那么开发人员就自然而然的会去尝试做好测试，比如进行边界测试。而且由于开发人员最了解自己写的代码，所以他能够最高效的对自己的代码进行测试。当然做全栈开发的同时，我们仍会保留一部分功能测试人员，毕竟从竖井模式转变到全栈模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不过 Facebook 做到了极致，完全没有了功能测试人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去 QA。 测试左移到了开发阶段之后，再往左移一步就到了产品设计阶段。在这里测试人员除了了解需求外，更重要的是评估需求的质量。我推荐使用 BDD Behavior Driven Development 行为驱动开发的方法进行开发，促进团队在需求评审时更多的考虑测试。 BDD 是通过特定的框架，用自然语言或者类自然语言，按照编写用户故事或者用例的方式，从功能使用者的视角描述并编写测试用例，从而让业务人员、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着眼于代码要实现的业务行为，并以此为依据通过测试用例进行验证。这里有一篇关于 BDD 的文章推荐你阅读，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接文内的链接查看这篇文章。测试左移原则三：频繁测试、快速测试。在测试左移之前，我们需要等待提测，比较被动，不能频繁测试。但测试左移到了开发阶段之后，我们就有了很大的自由度去频繁的进行测试，从而更好的发挥测试的作用，尽早发现更多的问题。这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我在讲持续开发时提到的几个关于验证的操作，具体包括规范化、自动化本地检查，建设并自动化代码入库前的检查流程，提供快速反馈，促进增量开发。你可以再复习一下第五篇文章中的相关内容。另外，为了能够顺利频繁地进行测试，我们还要提升测试运行的速度。给测试提速的常见办法包括并行运行，比如把测试用例放到多台机器上运行，用资源换时间，提高构建速度，比如使用精准构建，因为通常构建之后才能运行测试。精准测试也就是只运行跟改动最相关的测试，可以建立需求与代码的关系以及需求与测试用例的关系，从而在代码改动时重点关注以至最相关的测试用例。分层测试即不同情况运行不同测试用例集合，减少不必要的用例，比如识别不稳定的用例，对其删除或者优化。在这里我再与你推荐两个精准构建和精准测试的工具，一个是 Facebook 使用并开源的 Bark 系统，可以用来提高构建速度，另一个是 Google 开源的 Bazel 支持精准构建和精准测试，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内链接查看这两个工具。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吧。在敏捷、时序交付等开发模式愈发流行的今天，产品的研发节奏越来越快，传统的开发提测之后进行测试，然后交给运维上线的测试模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由此促成了测试左移和测试右移等新的测试方法，也就是测试向左扩展到产品设计开发流程中去，向右扩展到发布生产流程中去，从而在整个研发流程中持续关注测试，解决新模式给测试带来的挑战。而测试左移本质上是尽早发现问题，预防问题，基本原则包括从人的角度出发，让产品、开发、运维人员统一认识，重视测试，从流程上让测试融入产品设计和开发步骤中，快速测试、频繁测试。其实软件开发行业早就达成了共识，问题发现的越晚，修复代价越大。代码大全这本书从软件工程实践的角度说明了修复一个 bug 的成本在产品需求分析阶段、设计阶段、开发阶段、测试阶段有着天壤之别。比如在集成阶段修复一个 bug 的成本是编码阶段的40倍，除了成本悬殊之外，在修复难度、引入新问题的可能性、沟通成本、团队状态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影响。在我看来， Facebook 正是成功进行了持续的测试，让测试融入整个研发流程中，从而没有 QA 团队也能保证产品的高质量。最后我留给你一个思考题吧，你认为测试左移和测试右移会不会减少测试人员的工作机会呢？如果你是测试人员，又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个新的测试模式带来的挑战呢？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